为什么忽然间增少家当？秦空 最后请听《龙江颂》，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，李秉淑扮演江水英。 是飞絮长远中，在树西好山青光，出主意烧柴火是我心肠，借碗和门口过节一盏，风浪要征服俺就有去访，风浪要征服 听众朋友，现代京剧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，再见。